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从诗经到红楼梦，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品古籍，对话历史先哲。 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砥。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蒹葭是一首被古今人誉为情真景真、风神摇曳的绝唱，是思心徘徊、百读而不厌之佳作。整首诗笔调含蓄委婉，给人一种朦胧的美感。诗中所述的秋水伊人，亦给人以可望不可及之感，然而却始终使人存有希望。正是因为这一份朦胧与期望，诗人对伊人的那种向往、思念和追求才更为显得强烈和执着。如果说穿了，也就没有了韵味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京城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天安门多云转晴，14到2度；八达岭长城多云转晴，10到-2度；延庆龙庆峡多云转晴，11到-3度；平谷金海湖多云转晴，13到-2度；怀柔红螺寺多云转晴，10到-0度；怀柔慕田峪长城多云转晴，9到-3度；密云云蒙山多云转晴，8到-5度；门头沟灵山多云转晴，5到-7度；房山10度多云转晴，14到-1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期节目由成员台海南旅游广播国际旅游岛之声制作播出。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声音聆听风景，让你的世界充满意想不到的惊喜。吃喝玩乐购，用声音把惊喜装进心里。旅行的路上走走停停，不必在乎去到哪里，而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吃喝玩乐购旅行篇，我们一起去旅游。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收听的节目来自国际旅游岛之声， 我是向南， 我是陈卓。那今天呢，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呢，除了我们海南本地的朋友可以听到之外呢，我们将会在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当中来播出，也就是说我们全国各地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听到我们本期的节目了。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共同的一起啊，去分享来自于兴隆热带植物园的里面的一些相关的情景和景象了。 其实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到兴隆热带植物园呢？我们会有一个由头。 对、 这个由头是什么呢？其实现在哈，出门旅游的人呢非常的多，那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喜欢看山看水啊，喜欢去了解一些人文风情，但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包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也经常要呼吁大家，就是说一定要文明出行。而这个文明出行呢，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的游客朋友们，那我们这个比如说一些景区啊景点啊这样的一些员工们，他们也会为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带来更多的一些好的榜样，或者呢为他们营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景区点。 是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共同的呼吁和倡导哈。那么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论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出去游玩，您到哪里去玩，首先两个字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文明。 没错，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向朋友们来推荐的就是海南热带植物园。 那一起来到里面去感受一下，然后呢看看它里面的美景，看他们的工作人员呢是如何文明的去帮助我们所有的游客朋友们的。 是的，那说到我们这个兴隆热带植物园呢，是位于海南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内，而且呢它是创建于1957年，是很有历史咯。那它呢是隶属于农业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研究所，香料饮料研究所，是海南最早对外开放参观的热带植物园。 说到这样的植物园，它占地有600多亩，而且植物的品种啊大概有2300多个，它一共划分为5个功能区域。那么植物的物种资源呢是相当的丰富，像这个园林的景观也非常的优美。植物园呢拥有热带经济作物，还有林木以及园艺植物 各一些品种，那么保有啊，像野生植物资源和珍贵的一些物种，而且还引进了像这个国内的一些名贵的像热带植物种类啊，还有这个不同的一些林草等优美的景观相互的进行布局。 嗯，你看哈，在这样的一个植物园区里面，其实呢，你要做到客人们都能够非常有序的去参观啊，其实还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得益于他们的内导更好的引导我们这样的一些游客进到园区内去参观。所以今天的节目时间里面呢，我们要有请的是新龙热带植物园的总经理魏来，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除了要介绍一下新龙热带植物园，还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园区内我们的内导们他们是怎么样带领我们的游客们去参观，而且他们是怎样用心的来为游客们服务的。魏总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通过电波和大家相遇，我是新龙热带植物园的总经理魏来。 今天呢，我们要请到的是魏总啊，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咱们海南新龙热带植物园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到海南来旅游的朋友啊并不陌生，咱们到了新龙这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去看到这样的一些花花草草各种各样植物的一个园区，因为它除了观赏这样的一些花花草草之外，它还有很多的一些科研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好，或者科研的产品也好，都会在这里为大家呈现。所以今天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们要请魏总来好好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新龙热带植物园。 我们那个新龙热带植物园呢，是由国家农业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开发管理的，是国家级的农业科研院所。这个香饮所呢，是1957年的时候成立的。植物园的前身呢，作为国家级的研究所的一个种子资源的保存平台，但是在1997年的时候开始对公众开放，并且提供了科普的服务、休闲农业旅游服务，现在呢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 走进咱们这个新龙热带植物园啊，真的就是一个大氧吧，各种各样的咱们叫得出来名字的植物，叫不出来名字的植物很多很多。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喜欢花花草草、喜欢各种植物的一些朋友来到这里，真的是要看花了眼。魏总，咱们这里究竟有多少种植物啊？ 全园现在有3000多种植物。我们呢主要是以热带的香料饮料作物为核心，然后拓展了一些热带和亚热带比较珍稀的植物。其实在我们植物园里边，你可以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奇特的花果，比如果实观果为主的，像菠萝蜜呀、仙蜜拉、木瓜、榴莲、山竹、炮弹果等等哈，可可、椰子这样的热带果树，还有一些是以观花为主的，比如像非常名贵的火炬姜啊、三角梅啊，都是我们海南省的省花哈、还有垂花火鸟椒这一类的花卉，还有呢观叶观茎为主的，比如说母生树啊、大王棕啊、红刺绿豆这一类的比较奇特的观茎为主的植物。刚才说了，我们是国家级的农业研究所，里边呢是做香料饮料作物为主要研究作物。你能看到我们的香料饮料作物，比如像胡椒、香草兰、可可、咖啡这样的作物的标准化的生产示范园，他们能够整齐规范的栽培的这些模式，就能给人以非常优美的这个视觉的体验。 魏总如数家珍跟我们说了这样的一些植物，但其实呢说到的这一些可能还只是园区当中的一部分。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真的应该到新龙热带植物园里面，因为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是寓教于乐的，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小朋友，对于大人也是大开眼界的。而且咱们现在呢还是可以做一些游学的一些功能性提供给大家，是吗？ 是的，我们这植物园从建园开始呢，就是以把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作为一个目标。为什么做科普呢？就是说我们先后申请了全国科普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青少年的教育基地、全国的农业旅游的示范点、全国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示范点，还是海南省的10家旅游景区。这些呢就是我们跟科普结合起来。前不久我们还入选了海南省第一批的省 级的中小学研学旅行实践教育基地，而且我们获得了12.5期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提升纲要实施工作的先进集体称号。就是因为我们长期来发展模式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兴农在植物园的创始人他是王庆煌研究员，他现在呢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院长。在植物园创建之初呢，他说我们是科研人员，要主动的深入到科普一线，要用老百姓的语言来讲述我们的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物学的技术。这个慢慢就成为我们兴农大植物园科普工作的一个要求。现在我们的植物园里，就科技人员不仅仅是讲解热带植物知识，还开发了很多，比如说像博士大讲堂，这是我们的科普的一个品牌。我们开发出来了畅游热带雨林啊，小小的黑种子却香了全世界，神秘的微生物啊，奇妙的昆虫世界，华侨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这些科普的课程有30多种。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作为这个兴农植物园哈，可能很多的一些游客朋友们会有一个误区，会觉得说导游安排我们进到植物园里面走马观花，看看植物，我们可以去买一些特产。那其实刚刚我们魏总还特别的跟大家有说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植物园它其实是一个科研机构，你不要仅仅只是觉得说这些植物花花草草怎样怎样，但实际上呢它的用途是非常大的。在这样的一个植物观赏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非常非常专业的，不管是内导还有我们的一些科研人员，他们会用一种很接地气或者是很简易的这种方式，一种描述来告诉我们的游客朋友们。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不仅仅是只是看看花花草草，而且对这些花花草草会有很多的一些认知。 确实是这样，首先我们的身份是国家级的农业研究所，我们深入到科普当中跟游客相互交流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到第一手的资讯，就是农民朋友需要什么样的热带作物，我们的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农产品，终端的产品，而我们市场上缺少什么样的科研产品，这个是我们得到了第一手的资料，我们就能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科研方向。所以这几年推出了市场上没有的咱们的青胡椒，这是我们最先研发出来的冻干技术，然后生产出来的这个青胡椒，它就跟传统的咱们黑胡椒和白胡椒就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了。再一个，我们做出了这个咖啡的复合式栽培技术，就大幅度的提高了海南的土地的那个利用率。其实这些科研成果都是一次一次的跟大家沟通交流之后碰撞出来的，而且提升出来的，真正能够指导我们科研也能指导农业生产的一些知识。 真的是要去逛一逛我们的兴农热带植物园里面哈，你会发现亮点很多，惊喜很多。就像前一段时间我们去游园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内导，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在告诉我们说，那个依兰香，对不对？它是那个香水的提炼，是吧？ 对对对，之前那个8月份的时候，正好是依兰花期特别旺盛的时候，依兰就是国际上面都常常用它来做顶级香水主要的成分。 就是说咱们去买一些知名的大品牌的香水，其实呢它就是咱们这个依兰香，这是主要的成分。还有呢咱们那个可可在植物园里面大面积都有，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喜欢吃可可，但是真的那个生的一个一个的可可没有看到过。哦， 这个非常奇特，你在海南旅游的话，可可这个植物你在海口也见不到，在山也见不到，而且可可是我们平时吃的巧克力的妈妈，她是做巧克力的原料之一。对， 所以说呢，咱们不仅是能够看，还能够做，比如说带着小朋友或者是这个大朋友们，都可以自己动手来制作一些这种巧克力的一些小东西，然后可以带走。 现在在我们植物园，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可可的知识。可可呢，它源于那个南美洲，它是玛雅文化的主要的承载物质。然后你先了解这个文化，又了解可可的知识之后呢，真正看到挂在树干上的可可果实，这时候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他就会非常非常惊喜。你看，为什么树干上会结一个2斤左右的果实？讲解员会给你讲，这个果实是在树干上，它开一个小小的花，像大米粒那么小的一个小花，就能结一个2斤重的果实。这果实里边打开之后，会有30到40粒的种子，种子经过发酵烘焙之后，压榨出这个可可黄油，然后就做成巧克力。它这个时候孩子的思路就会随着这个真的知识的一点点的传播，就会到另外一个世界里边。然后这时候家长就带着孩子走到我们的巧克力的那个体验馆里面去亲手制作一下这个巧克力，从巧克力的浆变成一块包装好的那个巧克力，这孩子在里面会得到很大很大的成就感，而且不光是知识，还有快乐。 说到这个兴隆热带植物园啊，它可能和其他的一些景区点呢，还会有一些些的不同。你比如说，我走进某一个景区点，我自己可能就会溜达溜达呀，去选择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地方来拍拍照啊什么的。可是，在咱们兴隆热带植物园里面，如果是没有很专业的一些内导来跟大家做一些讲解的话，可能你真的是不明白这个植物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这个植物它会这个时间开花，为什么这个植物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功能。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内导的这个部分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去了兴隆热带植物园之后，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的服务是非常的热心贴心的。 对，是因为我们是海南第一批的旅游服务标准化的试点单位，可以说海南旅游服务标准化是从我们植物园这边开始的。我们制定了非常非常完善的这个各项标准，我们的一个方针就是要恪守标准，然后全员用心，顾客至上，追求卓越。一直以来提供一流的环境、一流的秩序、一流的服务，还有一流的管理，是我们兴隆热带植物园坚持不懈的一个追求，而且追求顾客满意也是我们永远不变的这个宗旨。刚才你提到了这个讲解是这样，我们整个植物园开放，科技人员投入到园区的讲解，这是我们坚持了20多年的传统。每年我们都会有100多名科技工作者义务的参加到这个园区的科普讲解工作，其中有60多个人是博士和硕士的研究生学历的做讲解人员，他占了整个景区讲解队伍的2/3以上。可以说，无论是具有高级职称的研究员，还是享受国家政府津贴的专家，还有我们海南省515的领军拔尖人才，或者还是刚入职的博士啊、硕士，这些都是倾其所有、倾己所能的，把我们最科学的植物知识、热带的植物和地域文化传播给大家。 也就是说，他们平时要做这样的一些科研的工作，然后呢，咱们园区里面太忙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很缺内导的时候，他们还要义务的来为这个游客们做讲解。 对，我现在每天都会有一定数量的科技人员服务到这个科普一线上。 其实您看哈，现在呢，我们也经常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会呼吁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文明去旅行，遵守这个园区的一些秩序，然后听从工作人员的一些安排。其实在我们游览兴隆植物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刚刚也说到，除了看到这么多的一些美的景致、美的植物之外呢，其实更多的会是我们的园区的工作人员对大家的一种贴心、一种爱心。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也会让朋友们去到园区里面游览，把它作为其中的一个旅行的部分。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也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下分享的呢？ 其实说到这一点，我还真的很感动我的所有的同事和同伴们。就比如春节的时候，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团聚的。像在我们这个旅游景区里边，所有的员工都是坚守着各自的岗位， 位上。从我们一入园，你可能先去停车，停车的时候大量的自驾车就会给园区的交通带来非常大的挑战，所有的安保人员就在每一个交通的要道上面就会进行指挥。在烈日下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这种情况非常常见。你到售票处，售票处的时候就从每天早晨从早上7点到下午6点整个时间都是排满，因为排队购票的人群是满满的，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甚至连午餐都来不及吃。这只是两个小点，还有我们的科普的讲解，我们所有的员工20年没有回家过团圆年的人比比皆是。 为了让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更好的能够在园区里面去 得到服务， 对，为他们来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像我们跟你们很多的一些同事接触哈，当然我们去的过程当中呢，也就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游客，比如说我们去制作那个巧克力呀，我们会看到这边的大姐他们真的是笑容满面。你知道其实作为大人来讲，可能你要交流还算好，但是呢你要跟小朋友交流，你要反复的不停的非常的有耐心的去教给他们如何如何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对不对？ 对，其实这不就正体现我们对这个事业的热爱吗？在我们兴隆寨植物园呢，不光能够看到非常奇特的植物，观赏到这个优美的景观，还能够听到生动的科学的植物讲解，能够了解到热带作物的相关的产品知识，也能够知道非常有趣的植物故事，还能闻到我们香料的气味和花卉散发出来的自然的这个香气，还能够闻到我们产品加工过程当中散发出这种天然的香味，大家还能品尝到我们为顾客提供的自主研发的咖啡呀、巧克力呀、香草蓝的茶呀这样的产品，还能够零距离的触摸到这些水果、花卉这些珍稀的植物。我们都说在兴隆寨植物园里就是开启一场你的五官体验之旅，在这个五官体验之旅的过程中呢，你就能了解到最先进的热带农业的生产技术，最先进的农产品加工技术，包括看到我们最健康最天然的我们的科技产品，希望能够带给你们不一样的体验。我们都说品味绿色，畅享自然，兴隆热带植物园欢迎大家的到来。 好，刚刚的时间呢，我们有请的是海南兴隆热带植物园的总经理魏来，向大家介绍了一下兴隆植物园。其实我们今天的目的呢，不仅仅是让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景区园区， 对， 更多的呢是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很有爱心、很贴心、很诚心的一种服务。就像刚刚魏总也说到了，正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对于兴隆热带植物园的这样的一份爱，所以说他们也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份爱呢传递给所有来到园区游览的各位游客朋友们。 哎，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档这个节目啊，把我们这个爱心呢传递给这个所有的这个全国的听众朋友们，让大家不论您去哪里去游玩，人人献出一片爱心，人人把爱心带到每个地方，那我们这个世界呢将会充满爱的。 嗯，是的，所以说呢，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到，就是回到我们的主题哈，一定要文明出行，文明旅行。当然了，也欢迎更多的一些朋友呢，如果有机会可以到我们海南兴隆热带植物园来看一看。 以上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全国版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由成员台海南旅游广播国际旅游岛之声制作播出。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金珠来了。

杨颖，全球最大水肺潜水认证机构 PADI 国际潜水教练，贵州潜水创始人之一，贵州水下清道夫倡导者，马来西亚生命之河项目参与者，每年海洋环境保护节、仙本那海洋节带领者。成为一名合格的潜水员，首先要成为环保使者。在他和团队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水下环保的队伍当中来，他们用实际行动保护着人类的生存空间。 好，让我们来欢迎杨颖。 欢迎杨颖。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想问一下杨颖哈，当初是怎么想到去在水下捡垃圾的呢？ 在我们进行潜水活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潜水员都是一个海洋的保护者，所以当我们看到垃圾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海下的垃圾、水里面的垃圾捡起来。 所以这个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了。 对， 已经不是附带的说我必须要去捡垃圾，而是可能我到了水下，我看到垃圾，我自然就把它捡起来。 对，就像我们不会随意的去丢垃圾，会把垃圾丢进垃圾桶是一样的行为。 那迄今为止有没有去算过现在你们的团队已经清理了有多少垃圾了呢？ 这个无法去计算它有多少垃圾，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把垃圾堆起来了以后再去进行称重啊，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去计算它的一个体积或者是重量。 那么换一种问法，就是你们捡了多久了？这样做了有多久了？ 我们从2013年到现在已经有5年了。 5年的时间，那你们团队现在有多少人？ 我们目前在贵州的潜水员，少则300-400人，多则应该是上千人了。那我们每一次出去进行潜水活动的时候呢，大概有10-20人。 就是说，你们去只要是潜水，不管是淡水还是海水，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出去潜水，看到的有垃圾，你们都会捡起来。 对，是的。 那杨颖，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捡垃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吗？ 第一次捡垃圾是因为受到教练的影响，那个时候是在马来西亚仙本那进行潜水，那个时候也是我在考证，然后我看到我的教练，他看到了一个塑料袋的袋子，然后他就捡起来放在了他的一个就是我们潜水用的 BCD 的口袋里面。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为什么会捡垃圾。然后教练上来以后跟我说，他说因为我们潜水员下到水下面以后看到垃圾他们都会捡起来，所以在第二次我潜水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个可乐瓶子，然后所以我就那是我第一次捡垃圾。 可乐瓶子还能沉到水底啊？ 这个就是之前很多人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因为当我们在水下的时候，首先那个可乐瓶子它是那种铝罐的，然后它里面装了水以后，它就会在水下，如果是10米、20米，它有2个大气压或者3个大气压的情况下，很薄的塑料袋它也会压在水底，不会飘在水面上来。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会不会捡到一些什么漂流瓶啊，什么就是对于你们来说特别新奇的一些所谓的垃圾？ 像在我们贵州的水域水下面，我们曾经有捡过，不是捡那个，应该是说带上来的吧，是发动机。 什么发动机？ 汽车的发动机吗？ 不是汽车的发动机，是他们冲锋艇的那种发动机，雅马哈的。 那应该是一个还挺值钱的垃圾吧？ 如果是好的情况下，它可能卖10万、10多万吧。但是它一旦泡过水了以后，它是不能使用了的。 哦，那是不是有可能是这个冲锋艇发生了故障，所以它的发动机就掉到了水里面？ 因为冲锋艇它大部分是充气的，充气以后它的发动机是架在后面的，有可能是操作员它操作不太适当的时候然后掉下去了。 哇，这个操作员我估计 我很关心他是怎么回去的。 对，好，那还有没有比如说捡到手机的这种情况多吗？ 手机有， 也有 啊，因为其实电池类的在水下它的污染是挺大的，所以我们都会把这些垃圾带上来，带到水面。 所以你的团队都为哪些水域清理过垃圾了？ 目前我们在贵州的话，有在我们的一些饮用水源的水库，包括了我们的松柏山水库、资噶阿鲁湖，然后乌江啊、平坝。 这种清理是专门有人请你们去的，还是说你们自己自愿的，然后跟当地的一些比如说水库的管理方来沟通，然后你们就可以下去，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通常的话我们会先跟管理方沟通，然后我们再进行水下的活动 当中，然后把垃圾带上来。 那在就你也说过哈，有的地方是湖啊，或者是水库啊， 对， 但有些地方它是流动的水， 嗯， 是不是？ 是。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在里面？ 嗯，通常的话，在我们贵州的水域来说，我们都是了解了它的基本情况，有没有暗河，有没有暗流这样的情况，我们才会下水。 所以你们， 所以是我们目前能够下水的水域都是处于是安全状态的， 所以才会在这些安全的水域当中去清理垃圾。 对， 哦， 那现在你们整个团队对于就是在水下捡垃圾这样一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或者说他们自己是什么样的看法？ 嗯，大家因为在贵州潜水，嗯，每一次活动当中呢，可能看的会比海里面能够见到的东西会少一些，所以呢，大家现在把捡垃圾也变成了一种乐趣，然后会比一下谁捡的垃圾比较多啊， 嗯， 类似这样子， 这还挺有趣的。就刚开始有没有那种，嗯，不太理解或者不太支持的，就是问你说，杨颖，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我们做了，然后对环境是有好处的，可是也没有人给我们一点，嗯，回报啊，或者是物质上的一些帮助啊，等等。 开始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嫌他，有的因为有的还是比较脏的嘛，然后但是后面的话大家有了这样一种氛围了以后，都还是挺乐意去做这件事情的。 哎，如果我捡到了一个垃圾，我发现它太大了，我带不上来怎么办？ 你可以先呼叫你的小伙伴，然后呢，如果说它太大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浮漂把它带上来，不一定是一定要人去把它抬上来的。 嗯，那你们在水下怎么去呼叫同伴呢？ 我们有可以用叮叮棒敲我们的气瓶， 嗯， 然后比手势都可以呼叫同伴。 那我想问一下，既然所有的像你们这样的持证的潜水员，他都会去在水下把能够看到的垃圾带上水来，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其他省的或者其他国家的有这样的一些持证的潜水员，你们会不会联合起来去某一个地方去搞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公益活动？ 会，我们在2016年、2017年，我们都有去马来西亚的仙本那参加每年的海洋环保节，然后就全球的潜水员去到那里，然后大家一起去捡垃圾，在水下的和水上的我们都会去做一个清理。因为我们的生活垃圾就像这一次的三竹台风带到了我们的陆地很多的泡沫塑料这样的垃圾，所以说其实在我们的不管是海洋还是淡水都是有很多生活垃圾的，因为它不是说它本身存在于水里面，而是因为我们的雨水然后把我们的生活垃圾带到了水里面，所以说会有很多的垃圾。 嗯，明白了。那你们这样公益的活动是自费前往吗？还是说部分自费部分是有官方的一些资助？ 目前我们都是自费的。 那你们自己花钱去做这件事情？ 没有，我们是相当于我们是花钱去潜水，然后呢，然后顺带把这个捡垃圾的事情做了，做一个清道夫， 就是对你们来说是举手之劳。 对。 哦，所以很多的垃圾并不是说我们人为给它丢到船下面啊，或者丢到什么河里面、海里面，有一些还是因为一些自然的一些，比如说灾害。刚才 没有，比如说你这个是一个垃圾场，或者是一个生活区，那人们的生活垃圾会堆放在垃圾场里面，那可能雨水、涨水，或者是大雨的天气。把这些生活垃圾冲到了我们的水里面去，包括了我们，你想一下，就是在我们的水库周围，它是有居民区的，居民区有那个生活垃圾，它的生活垃圾堆放的情况下，那大雨的天气就会把垃圾冲到我们的那个湖泊里面去。 那在你们的这个认知范围当中，你认为对于水体来讲，污染最大的、严重程度最高的是哪种垃圾？ 应该是他们钓鱼的时候。用的那个鱼饵的塑料袋儿，那个不管在水下多久，拿上来了以后都是有一股很臭的味道的。 那个鱼饵的塑料袋和我们平时用的塑料袋是不一样的吗？ 没有，因为鱼饵它的那些成分，然后是在塑料袋里面还会包， 会发酵。 对，会包括还是它不会发酵，它会一直在里面，不管你几年，然后拿上来都还是有那个味道。 就是很腥臭的味道、嗯、 对、啊、它可能钓鱼的时候拆开了以后它随手而丢、嗯、但是它没有丢到水里，但是一下雨它是不是就被冲到那个水里面去了，水里面以后它就会下沉到水底，就是在 你觉得这个是对水体污染很严重的， 蛮严重的。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些电池本身它就是需要一个特殊的降解方式然后才能降解的，所以电池也是一个比较污染大的一个污染物。 那我想问一下，在你的带动之下，你身边有多少人加入到了你们的这个团队当中，也去考取了这样的资格证呢？ 嗯，我们目前培养出来的潜水员有400多人。 就只是在贵阳市？ 对，在贵州培养的。 因为贵州是不临海的，所以400多人，你认为对于贵州的这个体量来讲的话，会不会对他有更高的期待？ 目前我们的潜水员的培养数量是越来越多，就是大家出去了以后可能对潜水证这个东西有了一定的意识，知道我们去潜水还需要考潜水证，那现在就是比前几年考证的人就是越来越多。 嗯，所以也就意味着这些环保者也就 越来越多。 那每一次比如说当你潜水到水下的时候看到那么多垃圾，你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话想要对那些丢垃圾的人说？ 我希望就是说大家不管是去河边玩还是去任何的地方去玩，还是把自己带去的垃圾处理一下。因为就其一，我们去到贵州的一些周边去玩的时候，也会看到大家还是有随意丢垃圾的这样的行为，还有包括小朋友他换掉的纸尿裤也是会就是随意的去丢弃，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能把这些垃圾都